已经是到了冰点以下的或者接近冰点的午后，这种情况下呢，在这个室外进行活动呢，仿佛是不太舒适了。那就在房间里面守着一堆炉火啊。对了，没有炉火，没有炉火，那就守着一个火锅啊，或者是守着一杯热茶，一杯咖啡。打开收音机，我们一起来烧脑，一起来破案，一起来感受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侦探推理小说、文学和那些大师们的风采。这里正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李欣。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小同学呢，他们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寒烟和黄浩然，我也把他们称之为我的两位小警员，两个很聪明很有探索精神的年轻人。我们三个在一起呢，组成这个小组呢也有时日了，有段时间了，跟大家一起呢来共同的回顾了侦探小说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经典的作品、经典的案例、经典的破案手法和令人发指、发人深省的这个作案动机等等。到了今天为止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走过的小警员，这些实习的大学生应该说也至少得有不下十位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小爷刘毅当然还有其他人，还有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共同分享柯南的叶寒韵呐、等等吧，很多的朋友。那么现在而言呢，距离2018年的年底，2019年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这个午夜侦探社呢，在青年广播的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就是这段时间，这几个星期了。那么最后这段时间呢，还是希望呢跟你一起来分享。当然，相信日后我们的午夜侦探社还会以其他的形式来存在，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广播频率里面，你放心，我们都不会让它停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和交流。那么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的是侦探推理小说的一个把它称之为衍生的种类或者门类。其实呢，这类题材作品在电视屏幕上，在电影里面，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其实并不少见，甚至于可以说是很多的观众非常喜欢的一类影视剧的题材，这就是被称之为谍战剧。但是呢，我还是不太习惯于用谍战这两个字，我认为有点焦糊味儿，有点过了。其实呢，在侦探小说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么一个门类，到今天为止这个门类或者称之为流派吧，我不知道称之为流派是不是足够科学，这个定义是不是准确，但是呢确实存在，应该说不管是欧洲、美国还是亚洲，包括中国，都有大量的围绕所谓的谍战，也就是间谍题材来进行创作的作家和作品。这当中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到今天为止依然拥有着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的。当然我说谍战的或者称之为间谍小说，好吧，我们现在先开始不用这个谍战这两个字，刚才我说了它有点焦糊味儿，不是太规范。另外呢，把这个谍与战简单的画了等号呢，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了或者说能够体会到历史上的这个间谍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当然让一般的公众来去了解的话呢，他会觉得有很多的神秘感。但不管怎么说，其实谍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战这么简单这么一回事。有人曾经分析过说历史上的这个谍战啊，或者是间谍啊，说是最早呢是出现于圣经啊，这一听就知道是外国人的说法，因为圣经里面有一条蛇， 他说服了亚当和夏娃去品尝了禁果，结果呢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当然这可能听上去像是一种牵强附会。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可以说到今天为止最伟大的一部军事题材的哲学著作《孙子兵法》里面就提到过箭，箭就是间谍的箭啊，就是而且孙子对于箭呢，他有过，应该说在《孙子兵法》的这个篇幅范围内是比较详细的论述，可见这个箭或者说间谍行为，在古代而言，自人类产生有这个阶级和这个军事斗争开始，有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战争等等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范围之内，那么间谍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门类和一项内容啊。所以说呢，可以说间谍是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就开始应运而生了。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少，当然你可以把它称之为谍战。那如果说谍到了战的地步，那么最经典的案例就是荆轲刺秦王。其实这之外，除此之外呢，类似的或者是差不多的案例也有很多。你比如说什么围魏救赵的故事啊等等，这里面都会有啊。我们看《三国演义》说这个吕布戏貂蝉，你也可以把这个简就是理解成一种间谍故事啊，这有没有问题？所以说，可见同类的题材或者相似的情节，在古往今来古已有之吧，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当中都会出现过。但是呢，真正把它单抽出来当做一种独特的单一的门类，间谍小说的兴起，甚至于最后呢，它开始进入到影视的范围之内。我们看到的今天的什么007呀、谍中谍呀、谍影重重啊等等，那么这些呢能够说是成了一种蔚为大观。到今天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到现在文学创作，特别是这个侦探推理小说这个领域当中，间谍小说真的是蔚为大观，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体系，几乎世界各国都有相类似的作品问世诞生。所以说呢这个还是值得说一说的。但是呢，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你这个说法并不是很这个规范，或者说并不是很准确。间谍小说是一种独特的门类，它和侦探小说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吧？不是，先有的侦探小说，而后才有的间谍小说。而在我们的观察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实际上间谍小说它的结构、它的轨迹模式、它用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手法，和侦探小说其实是如出一辙的。它都要一上来先设置一个谜题，然后来进行解谜。解谜的过程，当然间谍小说和侦探小说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涉及到的是国际政治领域、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它也有一个现实的真实的一个时代的背景。那比如说间谍小说出现最多的时期应该是冷战时期，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都出现过间谍小说。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一部间谍小说呢，应该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当中的海军协定。因为呢，这部小说虽然不长，篇幅并不长，但是呢，它具备了间谍小说所有的要素。在之前呢，也有类似以这个间谍或者是就是在军队作战的时候担任这个侦察任务的这些人作为这个主角来创作的小说。比如说美国的库伯，他创作的一部小说名字就叫间谍。但是呢，真正把它和通俗文学和侦探小说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认为是海军协定。海军协定之后，当然海军协定并不是最典型的间谍小说，它也不是一部典型的侦探小说，它是一个跨界作品。在那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有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非常经典的间谍小说，就是39级台阶。39级台阶呢，被这个电影人翻拍过2次，可见大家对他的这个热情和兴趣。 那在那之后呢，一次大战之后就是二次大战，二次大战之后是冷战，美苏对峙。在这样的局面下面呢，小说家们都乐此不疲地创作了大量的浩如烟海的间谍小说。但是呢，间谍小说有一点，就是它有着深刻的明确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立场，它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在小说里面一目了然。好的，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呢，间谍小说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迂回或者是曲折。因为之前的这个间谍小说无一例外它的这个背景都是冷战嘛，冷战的美苏对峙，那它或者是站在苏联原苏联一边，或者是站在美国和西方一边。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间谍小说，或者是由间谍小说所引申出来的同类题材的间谍的影片，比如说我们知道的007系列和谍中谍系列等等，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针对的对象目标，他小说里面这个作品里面影视剧里面所设定的对手，所谓的那个坏人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不再是原苏联，就是以他过去冷战时候的这个目标作为小说的反派一号了，那就是五花八门了。也就是说用一句这个现而今经常见诸于报端的话说，就是要开始面对来自于各种方面各种方向不同类型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说在间谍小说这边呢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间谍小说。刚才呢只不过是开了个头，也就是算是把间谍小说的这个发端呢给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里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关于它的经典作品呢，我们还是来请这个胡寒烟给大家一一道来。来吧，韩烟。 那我们就先讲这个，一个非常传奇的作者约翰斯·勒卡雷，他是一个英国人，然后1959年开始进入外交部工作，之后就被 MI6 就是军情六处吸收。他在机构任职的同时，也在写小说。等于是他是一边从事间谍活就情报工作，然后一边用这些他收集的这些素材来进行小说创作。然后到1950年代的时候，这个英国秘密情报局先后有四个人被发现是苏联间谍，在当时也是引起了轰然大波，使得苏联窃取了大量的英国情报。后来勒卡雷他就说，就是这四名间谍中一位非常有在英国非常有名的，于1963年叛逃苏联的金菲尔比向苏联告发了他就是勒卡雷的间谍身份，导致他不得不于1964年退出了英国情报机构。在被迫退出英国情报机构几年后，勒卡雷就开始分析菲尔比的弱点及诈欺手段，写进了小说他的非常著名的一部小说《郭将、裁缝、士兵、间谍》中，作为主角最想抓拿的这个目标的就这个敌人的原型。然后勒卡雷的小说大多都是以谍报类型为主，尤其又特别着重于冷战。勒卡雷的作品比起詹姆斯当时勒卡雷的作品正好是赶上了詹姆斯邦德的作品在英国就是那股热潮已经逐渐消退了，所以他的作品就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回应。他的笔下人物比起邦德与社会的互动较为真实，外表也不怎么突出，小说中也很少掺杂这种动作惊悚的元素，例如武术或是高科技设施，但是他剧情中的主角都有相当透彻的智力分析，所以就推荐大家去看一看他的小说郭将、裁缝、士兵、间谍。这部小说也在前几年改编成了电影，并且这部电影也是非常的众星汇集，有各种各样英国的著名影星在里面出演。 你介绍的是这个约翰勒卡雷，和这个邦德系列是吗？ 邦德系列还没有开始介绍， 你说的是 提了一下， 提了一下，对，就是约翰勒卡雷呢，确实是一个传奇作者。这儿呢需要说一句，其实在这个间谍小说这个领域的活跃的作家，这当中呢有至少有这么一部分吧，不是全部啊，但是确实有一部分是业内人士。 对， 就是他们从事过这个相关的工作。这个也是因为一般而言我们说这个间谍它都属于是这个某一国家的情报部门，所以这个部门呢相比其他政府机关而言呢，它有着相当的这个大的保密性，有神秘色彩。它保密性嘛，一般来说它不会公开的来这个活动啊，包括他们的一些资料啊，一些个情况也不会说动不动就见诸报端，或者是在公共图书馆里面能够查到这些东西，也不会，所以就使得这些人他们的平时的工作在公众眼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作者一般的作家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 对， 所以你看很多的侦探小说作家，他作品里面几乎是不可能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 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他就阿婆，他也曾经试过写间谍小说，就比如说什么四天王啊、七中恋啊之类的，但是就得到的反响都不是特别好。 对， 因为他还是就是他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就写出来的都不是特别的间谍，就是这种感觉， 就不是那么像嘛，就不是那么像。对对，另外就是关键是什么呢？这些间谍小说，它对作者的这个政治判断力，政治分析能力，其实要求是很强的。这个不同于一般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家。这一般而言，侦探推理小说作家可以不具备这个政治上的倾向性，但是间谍小说家不然，他一定要具有政治上的倾向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大家介绍一些来自于西方的间谍小说的时候，其实都应该附带一句，就是他的价值观，他的政治立场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并不一定就是代表了这件事情的真相。这一点读者在阅读这类小说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基本的分辨能力。你比如说就像刚才胡寒烟说的那个郭将、裁缝、士兵、间谍，当然现在这部书已经在我们国家有了这个中译的中文版了。中文的译本，但是呢毋庸讳言，我们还是要强调这部小说它诞生于或者它所描绘的是冷战时期的，就是这个英国和美国与原苏联所进行的这个谍报战。那这当中呢，就是双方采用了很多的严格意义上说呢不道德的，甚至违反了国际法的一些个怎么说呢，不太光彩的、见不得阳光的一些行为。在这部作品里面，约翰·勒卡雷也一点都没有隐瞒。当然我们也要佩服他的这种勇气，他不仅仅要就是不隐瞒原苏联那边做的一些这个可以说很恶心的事情，他也不能够隐瞒他这边也做了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人觉得为人所不齿的、很龌龊的这种勾当，包括政治交易，包括这个人性的这种阴暗面等等，在这个勒卡雷的作品当中都有反映和显现。所以这点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读这类小说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和分辨的能力，好吧。那说到了这个约翰·勒卡雷，其实呢他并不是最经典的，或者说就是甚至于有人认为他是间谍小说，这个因为间谍小说还被认为是通俗文学嘛。但是有人认为他是间谍小说里面的严肃作家，因为他反映了时代。那么与之相比，我觉得更加有这个间谍小说的这个色彩的，还是英国人这方面好像更内行一点。看看海烟是不是介绍继续给说一说。 那提到这个英国的间谍，我们肯定第一个想到就是詹姆斯邦德系列了。詹姆斯邦德他的那个作者是伊恩·弗莱明，他这位作者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曾经当过英国海军情报局的资深特工，便他自称是他给这个美国人创立了中央情报局的灵感。他一生写了 一生写了14本以詹姆斯邦德简称007的家伙做主角的世界级畅销小说，便直到今天也在不断的被改编成电影。平心而论，007系列确实非常的成功，并且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这个文学上的这个价值，但是它现在读起来其实就会让人有一种质量这个跟不上名气的担心，因为它邦德在每个故事里面都是千篇一律的抽烟喝酒谈朋友，然后在每个故事里面都是千篇一律的当时是和苏联特工，现在就是跟各种这个什么要毁灭世界的极端组织的头目干个你死我活，然后粉碎他们毁灭世界的阴谋。这一点其实在当时充满了这个冷战时期的特色。那同样千篇一律的就是现在反派总有机会能掌握邦德的死活，但他们就是不肯爽快的把他给解决掉，非要让他慢慢死，然后最后就被主角咸鱼翻身。所以其实这就是整个邦德系列的剧情都是非常套路的，这个也间接的导致他现在在改编电影的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不太顺利的情况，比如说就是最新的几集邦德就是在这个评论界收获的评价都不是特别的高。那007系列它可以得到当下这样子超一流的文坛地位，有很强的时代因素的影响，就是二战后美国接班英国成为西方首屈一指的大国，老牌强国英国就日益星光黯淡。在这个时候詹姆斯邦德007，一个始终优雅有英国贵族风范睿智幽默洒脱的英国人民没法不去喜欢他。007系列可以说是弗莱明他写给自己的一套成人童话，也是那一代英国国民专属的成人童话。 对，而且呢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这个007邦德这个形象呢也在开始一些变化。变化到什么程度，就是渐渐的他身上的那些间谍的那种带点那种意识形态啊，那种政治上的那种倾向性的那些个色彩呢在渐渐的淡化。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他渐渐的成为一种人们称之为啊英国人的那个一个算是一种偶像啊或者是一个形象的那么一个认知。甚至于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在前几年2012年的这个伦敦奥运会当中还给邦德设计了一个环节。说是他从这个飞机上这个一架飞机来到了那个他那个开幕式的那个会场，然后邦德就是扮演邦德的那个丹尼尔克雷格他就跳伞。这个曾经有人说传说说他是和女王一起跳伞的。 反正他就把女王带了下来。 对。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人家这个主办者做了一个设计，并不是真实的把老太太从天上给带下来了，那不可能。对，但是这个也就是能够感觉到他们的那种对邦德的那种认识也在渐渐的发生变化，这就是下一个时段我们要跟各位讨论的，就是侦探和间谍小说的一种变种，它的变化其实是更加引人注目的。除了经典之外，变化也反映了时代它的这个进步或者变化带给间谍小说创作的变化，那咱们一会儿再聊。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燕子飞走也会再来，亲爱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时光却一去不复返？ 我们跑不过时间，也阻挡不了变老，但可以用珍惜为岁月流金。 光阴若水，岁月如莲。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有声的香气点亮世间的美好。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

被嫁祸、被牵制，常被影迷们笑称为背锅侠。伊森他的不可能任务属 IMF 也总是面临危机，好几次差点或者是已经被就是被上级取缔掉，当作政治牺牲品交代出去。但当然最后伊森还是会努力把他的这个小队给救回来的。当然这也能说明伊森亨特具有极强的责任感，他总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伊森和007其实很大的一个差别，一个是他非常的专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群非常可靠的伙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可靠的伙伴一直在辅助他帮助他，所以他和007在这方面就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差别。但相对的，伊森他也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 IMF， 就是他的小队。他不顾生命安全，牺牲掉爱情和家庭，忠诚的简直有些过于像一个圣人。但是就像伊森他深爱的前妻茱莉亚在六部里所说的那样，只要知道有你在外面守护世界，我们夜里就可以安心入眠。虽然也是为国家奋斗，但伊森的付出更多是出于自己个人的理想、个人的责任心，以及和伙伴们之间的相互信赖与扶持。这样的伊森，我们可以说他其实比起间谍更像是一名现代的超级英雄。 不过呢，说到这个伊森亨特，说到这个谍中谍系列呢，其实这个间谍文学或者是影视当中的间谍题材呢，就已经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这个渐渐的一个蜕变了。刚才我说到的就是冷战结束了，冷战结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一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冷战结束之后，整个人类包括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和冷战之前、冷战期间或者是二战期间完全不同的这个变化。当然冷战后的时代受到冷战和二战的影响还是挺多的，但是呢，毕竟人类从冷战的泥潭当中走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像间谍文学呢就会出现一点小尴尬。刚才我说到他过去的对手，一般来说像西方的间谍小说或者是间谍文学，包括影视剧，甭管是007还是什么之类的，他特别是你看你说到那个谍中谍最初的几部，他的这个对手伊森亨特的对手还是原苏联，对吧？ 对， 包括这个丹尼尔克雷格，他在接棒扮演007之前的那些007们，他们的对手像什么甚至于这个皮尔斯布鲁斯南包括这个等等吧，这些老007他们的对手还是原苏联，但是后来发生变化了，他们的对手变得多种多样了。这个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像你说的要毁灭世界的坏人，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间谍文学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反传统的趋势。有关这个反传统的趋势呢，我们还是有请黄浩然来给我们做全面的介绍，有请。 说到反传统的间谍小说，就要提到这个国际惊悚小说之父罗伯特·路德伦的伯恩的身份这部小说了。在介绍伯恩的身份之前呢，可以先说说小说原型的那个灵感来源。安塞尔伯恩他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1887年突然失踪，再次出现之后呢，他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他开了一家杂货店，并且忘记了自己曾经的身份。但不久之后呢，那个伯恩他的记忆又突然又回来了，然后他又忘记了他那个新生活，就是失踪之后的新生活，就全忘了那个记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档案记录的分离性漫游病例，也启发了这个作者路德伦创作出了以杰森·伯恩为主角这一系列的间谍小说。这个系列小说也被改编成了这个电影《谍影重重》。虽然电影将故事背景就是从冷战挪到了当下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然后小说剧情也进行一定的删减，但好在伯恩的形象从小说到电影都忠实的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借着谍影重重这个系列电影，我们来讲讲这个独特的间谍我个人认为他也更像一个像谍中谍那样的特工。我们的主角特工杰森伯恩他不像 詹姆斯邦德那样被人熟悉，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原名叫大卫韦伯，是一名参加过海湾战争的美国陆军，后来加入了特种部队，并晋升成了上尉这个军衔。1999年，韦伯他自愿加入了中央情报局主导的这个踏脚石计划。他经过了严酷的训练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有着很高超杀人技巧，然后心思很缜密的一个杰森伯恩。他精通多国语言，然后在枪械啊、格斗、跟踪，然后驾驶等等领域，他都是一个很顶尖的高手。他有着很超快的应变能力，还有那种很强的危机察觉能力，就是我们说的反侦察能力。他是世界上最难跟踪的人，行走在地球上最酷的特工，这都是他的称号。美国特工机关原本就是想通过这个伯恩假造一个头号人物来诱捕这个恐怖组织头目卡洛斯，然后反而中了卡洛斯的离间之计，然后让这个中情局、中央情报局以为伯恩背叛了组织，然后就下令的开始来追杀他。谍影重重这三部基本上就是这个小说的主线内容，就是伯恩在一次任务中受了严重的枪伤，被一个渔民，法国渔民从水中救起来。经过抢救之后呢，虽然是痊愈了，但是他失去了自己的记忆，但是他发现了他皮肤下面埋有一张银行的账户，一个副片。按理来说，他伯恩的身份呢，其实是应该结束了的，但是他因为有了这个银行副片，他找到银行地址，然后在那个银行出现了，然后被中情局的人发现了，然后他就遭到中情局的再次的追踪，然后于是伯恩就在第一部也遇到了他萍水相逢的爱人，然后跟这个爱人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但麻烦的是，就是虽然他们在第一部逃掉了之后，但是他们还是被发现了，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面，组织就是再一次的追杀他。但不幸的是，就是伯恩虽然没有死，但是他的妻子在追杀他的特工的枪下，就是被一枪毙命，然后死在了车内。那么失去妻子的伯恩就很生气，他发誓要找回自己的身份，找回自己的记忆，然后为他的妻子玛丽报仇。在伯恩在欧洲的世界各地在找线索，然后他渐渐也知道了自己是与一个踏脚石计划有关的养成计划。他也是这个组织培养出来的特工，但是这个踏脚石计划已经被美国国防部就是取一个黑蔷薇计划所取代了。然后这个黑蔷薇的计划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铲除伯恩这个不受控制的这个特工。然而就是失去妻子的伯恩在这时候呢已经不再选择逃亡了，他不像之前一样带着妻子到处在各种地方避难，他就选择主动出击，然后将把这个提出这个计划的人想通通干掉。然后为了报仇呢，他就开始了与这个黑蔷薇特工一系列的厮杀，然后还有和各国的警察还有当地的执法者进行搏斗。然后敌人越来越多，伯恩的调查也变得越来越深入了，疑问逐渐获得了解答。最后伯恩的真实身份跟结局到底是怎样呢，就不再多剧透了。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于间谍反思和救赎的故事。系列的前三部围绕着一个谜推进，就是伯恩到底是谁，从踏脚石到黑蔷薇计划，一个个机密就像侦探遇到的一个个谜团，而伯恩呢就像一个侦探一样，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然后带着观众和读者慢慢揭开了他的真相。而伯恩的间谍形象跟刚刚警长所介绍的传统的英国特工形象不一样，他认为伯恩认为国家给他的任务不是正当的，也不是符合伦理道德的。于是这部间谍小说更多描写的是伯恩在找寻自己身份的同时，去揭发中情局违法见不得光的机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反传统的间谍小说。 对，这是伯恩的身伯恩的身份，也就是电影这个电影版的这个谍影重重。对，这个确实是，应该说它不是这个第一部反传统类型的这种间谍小说，或者是这个间谍影视剧吧。对，但是呢，应该说迄今为止它是最具代表性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但是也是反传统的。当然它这个反传统是说呢，就是它偏离了间谍小说当中那些基本的人设和情节，还有他的那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环境。那比如说你不管是这个007也好，什么谍中谍也罢，包括那个约翰勒卡雷的那个笔下的间谍们，都是西装革履，穿得很漂亮，衣着光鲜。那么他们都活动在一些社交的场合，或者是大城市啊，开着豪车呀，这个带着美女啊等等。对，但是在另外一类的其实是军事题材，偏重军事题材的间谍小说当中呢，这类场景不复存在了。那么换上的都是一些比较糙的人，对，糙人就是说他都比较粗糙的那种，军人啊，或者是特别基层的那些干重活体力活的那些人。对，那么这些人他们构成了间谍小说的另外一道风景。那这道风景继续来请这个浩然来做介绍好吗？ 好，在介绍这个军事题材之前呢，我先讲一个军事，就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1975年，然后苏联的警戒号大型反潜艇的一个副舰长萨布林，他认为苏联政府的官僚体制已经让这个苏联偏离了他的方向，然后他就准备发动一个革命去夺取军舰。在天晚上呢，他把这个军舰开到了列宁格勒以外的公海，然后准备叛逃去瑞典。四个小时之后，苏联军事当局就将情况上报了，然后从睡梦中惊醒的苏联领导人就亲自下达这个命令，就是炸沉这个警戒号。后来警戒号在瑞典和苏联的交界水域被飞机扔下了230公斤的炸弹命中了，然后他的方向舵被卡死了，就只能在水面上打转，然后这个叛逃事件才被制止。这是在冷战背景下发生真实事件。而没过多久，1984年，美国作家汤姆克兰西根据警戒号这个事件呢，重新创作了情节，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猎杀红色十月号。这个红色十月号就是跟警戒号一样，就是这个潜艇的名字。小说故事就发生在1984年年底的北大西洋，苏联正在处于这个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就是美苏两个军备竞赛的高潮时期。在1984年11月呢，苏联红海军最新型的这个台风型核潜艇红色十月号，由这个潜艇教官马尔科瑞米尔斯出任这个艇长，出发去前往这个北大西洋进行这个军事演练。这个潜艇的排水量高达32000吨，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核动力潜水艇，并且装备了大量的核弹头、弹道导弹。美国情报局就通过卫星发现了这个红色十月号，于是就派了一个达拉斯号去跟随这个红色十月号，看他到底要干嘛。但没想到红色十月号它是一个苏联很先进的一个潜艇啊，它有最新式的喷水推进系统，就轻易的甩掉了这个达拉斯号。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船内，瑞米尔斯副舰长呢就杀死了自己的政委，并且伪造了红海军最高司令的命令，让这个红色十月号向这个美国海岸挺进。他还向全体的官兵声称要利用这个最先进的技术，就是无声喷水推进系统，然后向美国海军的监视网去打破他的监视网，纵情浏览这个美国的海岸线。但其实呢，这只是一次他设计的一个深海的叛逃。另一方面呢，美国达拉斯号他追不上这个红色十月号，这就使得这个不知情的美国就很惊恐， 他以为这是 一场偷袭，但在这个秘密会议中呢，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会议中呢，这个瑞恩博士就认为瑞米尔斯他是一个有意辩解去来投向自己国家的，投向美国。于是中情局就给了瑞恩3天时间，要他在这个时间内争取跟这个瑞米尔斯去联系上，否则他就要发射这个鱼雷去歼灭红色十月号。这时苏方也开始认为这个十月号已经是投降美国了，然后也派出了大量的舰艇开始搜寻并且猎杀这个十月号。在故事发展到后面，就是在瑞恩用信号灯与这个红色十月号进行短暂的联系之后呢，美军就发射了一个自我引爆的鱼雷，就假装击沉了这个红色十月号，来试图欺骗这个苏方。之后瑞恩博士就进入了红色十月号，跟这个瑞米尔斯交谈，然后并帮助这个瑞米尔斯舰长在海底上演了一场精巧而致命的潜艇战，然后击沉了追踪而来的苏联潜艇，并且击毙了潜伏在红色十月号上面的特工。最后红色十月号就顺利的驶进了这个美国的境内。因为这个故事内容以及它的创作的背景都是在美苏冷战期间，所以美国作者这个克兰西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尽可能的丑化这个苏联，并且美化和歌颂自己的国家。而这本书也因为包含就是很多真实就是实际的一个技术数据，还有它的一些内幕细节，就引起了美国各界的震动，就连总统里根也把它称为是一个在技术上近乎完美的故事。但是其实这个作者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像之前提过像从事情报人员写小说，其实他不是，他以前是一个做保险的业务人员，就是他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啊，就都是从新闻报道上看来的，就是不是像外界传闻那样像在美国中情局工作过。而且他最大的遗憾呢，就还是因为他视力太差，最大遗憾就是不能参加这个后备军官的训练，没有机会去服务军旅。所以但是这个遗憾呢，也是很恰巧成就了他这个享誉世界的军事小说大师这个名称。 对，因为过去我们理解的这个军事小说呢，都是所谓打仗的小说，战争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军人，都是统帅啊、将军啊、士兵啊、中下级军官啊等等。但实际上呢，汤姆·克兰西出现之后呢，就颠覆了我们对这个军事题材小说的一贯的认知。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呢，它应该算是军事间谍题材的小说，而且他在这里面设计了一个后来担任了中情局副局长这样一个高官的这个瑞恩博士，在这个汤姆·克兰西的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系列当中扮演这个瑞恩博士的，一直都是一位这个美国的一位知名的老演员。对，就是由他来这个作为御用吧，扮演这个瑞恩博士。其实呢，我们能够从中感觉到，就是汤姆·克兰西其实是把他的一些安全观、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所谓作家的方法论，通过这个瑞恩博士来展现出来。当然刚才黄浩然说的不错，他在这里面刻意的去贬损了原苏联，去抬高了美国的形象，这个当然是他三观导致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是仔细看这些作品，因为汤姆·克兰西的这些作品在我们国内都有中文译本，追踪红色十月号其中的一个译本还是张召忠先生他来翻译的。对，就是这种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有些东西啊，其实你仔细去品味，他是为什么说他同样是冷战之后的这个作品，他在这个作品当中所强调的并不是一味的进行对抗，彼此之间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并不是这样的。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面，他都强调了一种，就是双方在剑拔弩张马上就要发生战争行为的时候，危机已经是危机四伏，阴云四布，马上就要这个大战。因为现在来说，如果真的说在当时那种背景下美国和原苏联发生战争的话，那么 当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一定会是核战争，核战争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汤姆克兰西很多作品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谈到的是要理性的客观的冷静的去分析和研判局势，做出最符合这个最大利益的同时又是这个最能够缓和局势的一个做法。这就是他作品当中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去认真的去品味。当然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有些话题可能也只能就说到这儿了。那么再次感谢胡汉烟和黄浩然，感谢各位听众网友朋友，感谢我们的导播。那么这个下个星期天呢，我们青年广播这个时间段呢会有自己的安排，咱们这个午夜侦探社就停一期。下下周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各位来交流和探讨，那说的是侦探小说的另一个分支，那就是法医系列。好吧，你做好准备，到时候我们不单要烧脑，而且要考验一下你的承受能力。接下来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你们继续来听。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